开解关头，孙子们齐齐儿的都到了现场，女的还拿了一瓶二锅头准备庆祝。干部说二锅头不好，应该拿香槟。女的说知道用香槟，你怎么不拿呀？马后炮。唱晚亭一条线已经切割到底，只是还没有分开罢了。装石头的时候，玉工便很有经验地装了两辆车，如今只要把两辆车推开，石头就自然而然地分离了。依着石工的规矩，石头上系了一圈红绸子，结了朵大红花，透着喜庆热闹。工人让金家的后裔剪彩推车，福尔说哒哒哒，别走那些形式了，你们拽开就成了。干部说形式还是要走的，这石头宝气逼人，见宝贝如同见祖先，不可没有仪式，不能太草率了。说着从工人手里接过剪子，环视众人问谁上啊。女的伸手抢过剪子说我来，我是全个人啊，上有父母下有儿女，福分大。一孙子说这也不是娶新媳妇儿，找送亲太太，讲什么全个人啊。干部刚要阻拦，只听咔嚓一声，大家还没回过神来，红绸子落地了。剪彩仪式完成，几个工人把两辆车往两边推，摆成了一个八字，把两个切面完整的晾在众人面前。石破天惊的时候到了，在场的人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儿，女的甚至紧紧地闭了眼睛不敢睁开，嘴里不住地念阿弥陀佛。半天没听见动静，眼睛睁开一条小缝，不看石头先看玉工的脸。玉工的脸定的比那个郭老板还平，没有任何表情。再看石头，切开的两扇石面比玉工的脸还平，没有眉眼儿。用福儿的话来说，当时他的两条腿在筛糠，顺势找了个地界就坐下了。他已经无力支撑自己的身体，全身的精气神儿在那一刻轰塌了，散了。解剖了的唱晚亭表里如一，刚直不阿地挺立在那里，从里到外黑中泛灰，没有光泽，冷峻无比。那里头没有红翡，没有绿翠，一副不仆怯色，不笑犬马的生冷硬倔，平静地面对着众人。干部说他怎是个这，怎是个这呀。工厂管事儿的端着小沙壶夺过来说，不足奇怪，他就是个这，面对现实，您得跟他一样，做到心静如水。干部说，我心如死灰。管事儿的说，您这还算是好的，里头一满石灰地儿，往好了说，还能雕个小狮子，蹲门口，也是个物件。前天一拨人开了块石头，全是狗屎地儿，后来在狗屎地儿里硬是掏出一块指甲盖大的黄玉来。 干部的眼睛发直，脸色铁青，近乎石头。他说他不相信这块大石头里就不藏点什么宝贝，来自缅甸老坑的黑乌沙绝不可能以这样的面目示人。他对石质的深处充满希望，自信宝在其中。大家也说他们都满怀信心，拭目以待，斩钉截铁地对工人说：“再切。”工人问：“怎么切啊？”干部说：“横着切。”月工看了看管事儿的，管事儿的说：“主家让切，咱们就切。石头里的事儿，任谁也说不清楚。把人家的好事耽搁了，是咱们的不是，咱们不能老埋怨。”玉工暗示，这块石头的质地不可能切出大家预想的玉石翡翠来。但是众人已经听不进去了，起哄一般嗷嗷地叫着，让人横着再切第二刀。福尔说，云南石头行有俗话：一刀穷，二刀富，三刀披麻布。咱们这第二刀下去，肯定要出现真货。二刀富，这是经验之谈。女的说：“在这庄严肃穆的时刻，你张嘴脏话，闭嘴脏话，福气宝气都让你的脏话给弄完了。”快上你的新发地卖菜去吧，少在这瞎乐乐。福尔说，最应该回避的是你，女人就不应该在这种场合出现。晦气。叶孙子说，哼，还要争着剪彩，都是让你剪坏了，败家的娘们儿。几个人呛呛起来，福尔抓过那瓶二锅头朝墙上摔去，说：“还弄什么二锅头，二锅头，二锅头，不切第二刀到不了头。”孙子们纷纷参与进来，将各自的失落努力发泄，一时杂乱的争吵伴随着哗哗的切割，成了唱晚亭畔的又一种交响。横着又挨了一刀，唱晚亭的劫难到了。下一个结果是第二天得出的，里面依旧是灰茬子。于是第三刀、第四刀、第五刀、第六刀，祸莫惨于玉立，悲莫痛于伤心，行莫丑于辱先，之后莫大于宫刑。孙子们疯了，唱晚亭变成了一堆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石头，众孙子做鸟兽散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，唱晚亭》，演播田洪涛。 我在玉石厂门口等待福尔，约好十点，快十二点了还不见他的踪影，想必是顿了。打手机叫了几次都是无法接通，哼，看来是把老姑奶奶直接晾在厂门口，自己甘当那什么去了。和厂里接洽，管事儿的把我领到唱晚亭的跟前儿，迎接我的是一堆黑灰的碎石头，每块石头都有棱有角，有几个剖面，承载着切割的痕迹。 我没想到切开来的唱晚亭会是比房还高的一堆，怀疑厂家在里头夹杂了其他垃圾史料。管事儿的说，您放心，全是您家的，一块不少，都堆在这儿了。您那几位亲戚谁都不要了。呵呵，也是，都住楼房，谁弄回这些碎石头也没地方搁。我蹲下身，抚摸着那些石头，抚摸着粉身碎骨的唱晚亭，石堆里泛出轻轻的吟唱。是那处曾相见，相看俨然，早难到这好处，相逢无一言。是牡丹亭，这曲子唱晚亭应该听过。一曲晚歌，泪如雨下。管事儿的拖着茶壶站在我身后，不催也不言语，对文化人的精神病行径大概他看得多了。半天，管事儿的说，您要是有困难，这些石头我们可以带您运走，运费您出。只好这样了。我问多少钱，管事儿的说没多少，几百块。我问送到哪里去，管事儿的说送到料石厂，进一步粉碎了当建筑材料，他们的石头下脚料都往那儿送。为唱晚亭送终，没想到这件让人伤情的事情竟然落在了我的身上，也是最后的缘分了。我随手捡了一块石头，用手巾包了，装在提兜里，全当个纪念。石头一场，人情一场，尽了。陇川，北京，玉石厂，鲜血，清歌，曹乱章。完了。结算工钱的时候让我吃惊，那首先下去的两刀每刀竟有千元，以后逐渐递减，最后每刀20块。那一堆碎石头称得上千刀万剐呀。金家的后人找宝心态之狠，让我不寒而栗。唱晚亭是被凌迟处死的，再没有心思跟厂房计较那些复杂的刀数，如同不忍细数一个亲人遍体的伤痕。最后，厂房会计开出了一个天价工费，我如实的交纳了，买纸擦屁股，替我的孙子们。当时 没有那么多现金，是划卡的。计数密码的时候，我的手在抖，怎的也按不准那几个小小的键。我交钱，无形中是我切割了唱晚亭，自己毁了自己的心爱，自己毁了自己的慰藉。天哪！大病一场，想的是生命会随着那块石头而去了，却又慢慢地缓过来。有一天，文友白苗来家探病，我们都是来自陕西，来自西安文坛，关系自然近了一层。他在书案上见到了那块从乱石堆里捡回来的石头，石头呈多边形，切割的痕迹清晰如昨，惨烈状况不能掩饰。我给白苗讲述了唱晚亭的故事，讲得我几度哽咽，眼泪汪汪。白苗将石头拿在手里，细细地看，用水冲，用手电照。我知道，白苗近几年在玉石研究鉴定上成为了大家，是中国玉器的鉴评家。随便一块石头，只要他写张条子，十家就买账。白苗对我说，你这块石头里有翠。我说，不可能，从大石头上切下来的，多少人都看过了。白苗说，是真的有翠。 去年天气旧亭台之苦雨斋。 山道已经转得很高了，朝下望，来时的公路如同一条清白的带子，弯弯曲曲地绕过山根，扎进一条隧道，不见了踪影，好像被谁齐齐地剪断了。时值暮春，已有夏日的感觉，太阳在头顶火辣辣地照着。往常这个时候，我正舒坦地眯着午觉，今天不行了，得爬山。沿着沙石的土路吃力地往上走，我要到一个叫扈家梁的村庄去，寻找一个多年失去联络的人，寻找他的人生终结之地。这不是一时的冲动，是父亲曾经的指派，是心里积攒了多年的一个愿望。以前是没有时间，没有能力，没有机会。现在呢，有了时间和能力，却失去了体力和精力。我已经不再年轻。